Hello， 大家好，我叫 Ocean 啊，欢迎收听耳快打慢。我哋呢个节目咧系耳仔个耳嘅耳快打慢。咁我哋想咧就系透过啦，大家翻工、放工或者少少空闲嘅时间，或者去做 gym 啊，少少运动嘅时间咧，去做一个 podcast 俾大家嘅。咁我哋咧就尽量 keep 得短啲啦。咁希望真系我哋个名咁样耳快打慢嘅。咁我哋今日咧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就系大家见工嘅时候。最 last minute 咧嘅 tips 或者系少少嘅分享啦，咁我哋分为两个 episode 咁做嘅。我哋今集咧就会倾向于系 formal 少少嘅，例如系见一啲银行嘅工啊，或者系传统一啲系专业人士嘅导向为主嘅。咁样咧呢个嘅 tips 咧，希望可以帮到大家啦。咁我哋正式进入主题。传统嚟讲啦，咁我哋都会揀翻一个西装去到翻工嘅。咁最傳統嘅三隻色咧，就係 navy blue 啦，就即係海軍嘅藍色 ；charcoal grey 就即係碳灰色啦，同埋黑色啦。呢三隻色咧，如果係 mix and match 又好，你係 monochromatic 全身嘅西裝褸同埋嗰條褲咧，砌埋同一隻顏色咧，基本上都唔會出錯噶啦。咁呢三隻色之中啦 ，Ocean 本人咧最中意嘅就係 navy blue， 因為 navy blue 咧就可以俾人一個感覺就係有活力啦，年輕少少。咁样呢雇主呢我相信都会见到你呢另眼相看嘅。咁揀完西装顺理成章一定系打埋胎嘅。我记得啦 ,Ocean 有一次经验啦，就系去见工嘅时候呢，就咁啱呢就同我嘅邻居一起呢喺 lift 口撞到。咁我邻居又同我吹下水啦咁样。咦佢同我讲喂 ,Ocean, 你做乜唔打胎呀、啊、咁我醒返起一系喎。因为呢我有时呢都比较懒嘅。咁喺胎方面啦，我建议都系揀返呢最传统嘅就系深红色啦。或者是可以揀一揀蓝色或者黑色都冇乜问题嘅。咁啦第三样啦就好多人会忽略嘅。其实最好都系揀返个胎夹啦。咁如果你系嫌贵嘅可能即系去到啲即系 G 字头嗰啲西装铺大家明㗎啦。咁条胎飞嚟飞去嘅话咁样就唔系咁好睇啦。好喺发型方面啦咁我哋就秉承一个原则就系零短勿长嘅。咁就系尽量啲头发都系剪短啲啦。长嘅话呢就最好即系如果你好有性格嘅都系揾个方法整得佢企理啲啦，系啦，唔好即系俾人个感觉就系好不修边幅咁样啦。好，最后啦，就系、是、最紧要最紧要嘅就系、是、最好戴翻只手表啦。因为咧手表其实系一个好可以表达你个人系个点样嘅性格嘅饰物嚟嘅。因为见工其实系好大程度就系要俾人哋第一个感觉就系、是、咦了解一下呢个人系个咩人呢，因为个 HR 都系日日见咁多人，咁可能都系要。找个方法去到令人哋记得你咁样，你又冇可能去着到啲好花呢碌嘅衫，咁手表都系一个去到 expect 你自己嘅一个嘅方法啦。咁咧，我就唔系建议大家去到喂系咪买一只劳力士咁样去到即系冲撑咧咁样，咁啊唔需要嘅。其实最紧要就系如果你系一个斯文嘅工嘅，咁最好戴翻只皮带嘅手表啦。如果你嘅工作咧系一个活动性、行动力系好重要嘅。都不妨是可以戴一隻呢运动型啲嘅手表。运动型啲嘅手表系我觉得可以分为两种嘅。第一种呢就系、是、传统嗰啲钢带手表啦。咁、那个原则基本上都系尽量系喺个西装嘅袖口之中系摄得落隻袖嘅。咁就可以㗎啦。因为而家年代其实对于手表嗰个嘅宽松程度呢都高咗嘅。第二就真系一个比较系大胆啲啦可以话系。就系、是、譬如系着西装。都系戴一隻 G-Shock 类型嗰啲手表，咁呢个就系配合翻啦。咁譬如你嗰个嘅西装同你只手表都系最好，都系戴翻啲，譬如系都唔好话戴啲太大只噶啦。咁都可能都系戴翻最 basic 嗰只 DW5600， 即系阿奇洛里维斯喺嗰个生死时速戴嗰只咯。系啦，识表嘅朋友应该知道讲乜嘢噶啦。好啦，今集就讲住咁多先。咁今集嘅时间咧就差唔多啦。大家中意听呢个节目嘅咧？记得喺 Spotify 订阅我嘅 channel， 你可以 search 耳快打慢耳仔个耳，可以嘅话啦，就记得俾埋一个五星嘅评分，我哋下次见啦，拜拜。